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份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儿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休·杰克曼主演的电影《马戏之王》明天开始在全国公映，影片取材自真人真事。真人动画电影《彼得兔》将于3月2号在全国上映，影片昨天发布兔子家族角色特辑，全方位地展示出彼得兔和萌兔三姐妹的幕后故事。导演威尔·古勒表示，自己是根据詹姆斯·科登的声音写的剧本。作为彼得兔配音的不二人选，詹姆斯·科登的调皮形象和彼得兔十分契合。本周五，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将携手著名指挥家尼古拉·朱利亚尼在北京音乐厅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的音乐会。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成立于1918年，是享誉海外的著名乐团，而指挥尼古拉·朱利亚尼曾指挥过很多交响乐团在世界范围内演出，包括莫斯科广播交响乐团、圣彼得堡广播电视交响乐团和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老舍五幕讽刺性喜剧《希望长安》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暗讽了当时官僚主义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批判了盲目崇拜的扭曲与荒诞，虽然历经半个多世纪，却依旧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2月8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希望长安》将在小剧场开启第三轮演出。2月10号到11号，法国著名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自己音乐生涯40周年的浪漫辉煌音乐会。音乐会将全面回顾这20多年来理查德·克莱德曼改编的中国音乐以及他的一些保留曲目，同时在此基础上还把他的部分经典作品进行了重新的编曲和演绎。2月10号，邹静之编剧的话剧《我爱桃花》将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再次上演。这部剧源自明代话本小说集《邢氏言》，通过讲述一个男女偷情陷入的三角关系，探讨了人自身的生存状态。最后来关注一组图书信息。科幻小说《第三类秘密》近日出版，书中两条神秘线索相互并进，牵引出两大组织背后的惊天谜团。本书既有欧美科幻大片的脑洞情节，也有对未来科技的人文思考，易读性和趣味性都很强。德列·别雷的小说《彼得堡》中文版近日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小说凭借丰盈的想象和跳跃的意识流描写，再现了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彼得堡十天里所发生的故事。美国当代绘本艺术家克里斯·维尔的图像小说经典之作《老屋记》中文版近日推出，这本书形式新颖，在一个类似棋盘游戏盒子当中装有14种不同装订格式的单品，对应着不同的故事作品，而其故事都围绕一栋老居民楼以及里面的住户。托马斯·品钦的小说《慢慢学》中文版近日出版，这本书收录了托马斯·品钦青年时代于1959年到1964年发表的五部短篇小说，小雨、滴滴、伤、玫瑰之下和秘密融合。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在进入今天的演艺群英会之前，首先为大家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意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呢，本市晴空微风，有利于辐射降温，预计明天早晨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零下80摄氏度左右，天气寒冷，上班的朋友请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白天呢，以晴为主，午后北风加大到3到4级，阵风6级左右，风干物燥，请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晴，西南风2到3级，气温是3到0摄氏度，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是0下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35%。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转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是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15%。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预报，晴见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气温是0下8到0下5摄氏度。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北京时间20点06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啊，那么在进入今天非常热闹的节目之前呢，我们有一些好消息跟大家分享。 对，先进入到我们的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演艺江湖由北方昆曲剧院特约播出，昆曲《赵氏孤儿》将于2月12号、13号在保利剧院隆重上演。这是北方昆曲剧院首次以昆曲的形式演绎这部名扬中外的经典名作。昆曲《赵氏孤儿》由国家一级演员袁国良领衔主演，邀您共同感受昆曲的腔调和韵味，唤醒老故事里的道和义，名存史册，留与后人讲。订票热线4006-228-228，永乐票务官网、保利剧院官网均可网上购票，快点行动吧。 当然呢，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晚上的节目您听节目是有奖品的啊。 对， 本节目奖品呢是由2018春节联欢晚饭提供的演出门票4张，一场京味十足的爱心贺岁喜剧，2月9号到3月4号北京西区剧场是爆笑上演。春节联欢晚饭让您的春节欢乐不一样。当然除了这份大奖，我们还有一份大奖要送给大家。 对，今天的节目的嘉宾带来的今天不太一样，就是他们不但跟我们一起来介绍他们的乐团，介绍他们的音乐，同时还带来奖品了。那本节目奖品呢是由北京雷锋打击乐团提供的，从好莱坞之声到拉丁节拍打击乐大屏幕视听音乐会的门票4张。 哎， 我有朋友已经去看了，说非常的震撼。2月4号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雷锋打击乐团用打击乐器的独特魅力带您跨越美洲大陆。 好的，那大家 怎么拿呢？ 对，别忘了拿票的方式呢，就是您关注我们的演艺群会876这个微信公众号，艺是艺术的艺，会是开会的会，数字876。然后呢，关注了之后，您想要哪个奖品，您可以在后台留言说，北京雷锋打击乐团，然后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或者是您想要其他的，那您加上这个名字和您的姓名电话。我们就会抽奖了。 对，春节联欢晚饭或者是雷锋打击乐团， 对对， 就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好了，进入我们今天热热闹闹的打击乐之旅吧。 想看大片没时间，想去旅游又没钱，现在福利来了。今晚演艺群会带您换个角度看世界，邀请雷锋打击乐团去看好莱坞大片，去感受拉丁节拍，去体会不一样的打击乐。 北京时间20点09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音乐会舞台上的新宠儿，打击乐的新高度。今天我们说的是北京雷锋打击乐团的新年音乐会，我们欢迎一下三位嘉宾。 首先欢迎一下中国打击乐学会理事、上海市打击乐学会常务理事、北京雷锋打击乐艺术中心的负责人张科老师。您好，张老师。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带来这个乐器刚才大帅说是什么来的？ 对，其实是这样，我们今天来的每一位老师他们眼前都是有一个乐器的。各位如果想看到的话，您可以通过北京时间的 APP 然后找到演艺巡回的现场直播。像我们今天这个 张科老师带来的， 张科老师带来的这个乐器呢， 对，大帅说，哎呀，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不是抽奖箱。 对对对，他 我觉得你简直是太孤陋寡闻、哎、 长得很像抽奖箱。这关键不是我说的，就我们录我拿上来的时候，路过一同事说，要今晚上有抽奖啊。啊， 这个我们是有点才疏学浅了，请张老师给我们拍一段。 对，您这个 您这是什么东西，给我们介绍一下。 首先呢，这个乐器的中文名字呢，我们叫它箱鼓。 箱鼓的确像一个箱子啊。 对， 木质的。 中文的特点嘛，就是看以形状来定名字。 小箱子。 然后呢，其实它最早呢是起源于拉丁美洲。 嗯。 然后它应该是有一个西班牙语的名字叫卡轰。 卡轰。 卡轰。 哦。 所以一般呢，就是也有人管它叫卡轰，就是音译过来的。 啊。 然后也有人管它叫箱鼓，就是我们中文看形状定的名字 啊。 您给我们拍一段，我听听什么声音可以吗？ 他这个拍啊，还真没法拍。 为啥？ 因为他这个拍得坐在上面拍。 哦。 他要是坐在上面，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就没法聊了， 就看不见了。 所以如果一会儿有机会，咱把张老师请到台前，然后呢， 让他坐在那儿， 坐在那拍一段。 啊、哦，行，可以可以。 好的好的，没问题。 哎，您这样，你拍两个是什么声音？ 对对， 他是这样，因为这个最早起源于呢、是在。拉美那边的工人、港口的工人啊、或者是他们在工作之余吧，就拿一开始最普通的木头箱子啊、或者是其他东西做的箱子，然后打出一个节奏、然后几个人不同的节奏组合在一起、就成了一种他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娱乐、然后慢慢的他就转变成一种正式的乐器， 明白， 在全世界范围流传开。 他 主要呢是通过击打这个面部不同的位置、有几种不同的音色。 哦，那你大概给我们感受一下。 比如说打这 中间 这个位置， 中间 这个呢， 哦、 在我们这个在我们这儿管它就叫贝斯。 贝斯哦，还真的有点 那个 贝斯的感觉， 低音的感觉。 嗯， 然后呢，打这个边上， 嗯， 叫是一种重击的重音。 重。 它主要是通过。几种位置的变化出几种音色、然后组成一个节奏型。 哦， 哎，其实我觉得打击乐真的是挺神奇的，就是就说打击乐，就会打击的人什么东西拿来都能打， 这是他见什么都能敲。 对对对，你给他一张桌子他也能敲。 哎， 你可以把脑袋借给他。 我刚才在看那个张老师拍的时候，我在想，哟，他孩子肯定不敢惹他，就瞧那手劲儿，啪啪啪。这样 就是期末考试的时候得戴头盔， 考不好回来就是一场打击乐会啊。 好，我们再次欢迎另外一位啊，雷锋打击乐团的演奏员彭帅礼。你好， 欢迎帅礼。 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 彭帅礼，你手里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打击乐里边的带旋律的乐器。 哦，带旋律的。 带旋律的。 哎，其实这个就是我刚才就有外行了。 对。 哎，我说你们这打击乐是吧？这特别好，这节奏感特别强。 就全是节奏吗？ 全是节奏啊。然后哎，张老师跟我说了，你看我们这也是有旋律乐器的。 哦，那给我们演示一下。其实这个有点像 扬琴。 扬琴的那个形状那感觉哈，什么一片一片的。 它是敲击的。 其实这个叫。钢片琴， 钢片琴、啊，全是钢片、 它的排列其实跟钢琴是一样的， 哦， 黑键跟白键， 哦，有半音的， 它有点像那个钢琴一样的声音， 对对对 啊，那我们听一下， 好， 声音会比较特别，是那种像敲击铁片发出来的那种声音， 哦，它只是键盘排列有点像钢琴， 嗯， 这样给我们来一段， 让 我们大家先听一听声啊， 行，我给大家来一段那个。其实，在很多电影音乐里边会用到这种打击乐的配乐啊，比如说这一段，大家听 听看是哪部电影？ 好好好，看看啊。有点像恐怖片，没有， 我想想啊，你 这 是一个应该是好莱坞大片吧？ 其实肯定是个大片儿，而且是比较魔幻的一个大片儿。 哦， 叫什么？ 那个 连续好几部《 哈利波特》。 哦，哎，可以啊，哎呀，这，但是我说实话，我听这个的时候，尤其在这个冬天，特别像那种就是冰雪冰凌的那种晶莹剔透感啊，那音乐 它只有这种声音出来，它才有魔幻感。所以你刚才说恐怖嘛， 啊， 它的确是魔幻。 就刚才那个叮叮，哎呦，你还可以啊，行， 再来欢迎一位啊， 哎，对， 雷锋打击乐团的演奏员李子戏，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哎， 你手里这个真漂亮啊，这叫什么呀？ 这个乐器呢，它叫中东鼓， 中东鼓，哦， 也可以叫达布卡， 达布卡 是一个中东的手鼓类乐器， 啊， 就是它有非常强烈的异域风情。用它最多的地方是哪儿呢？是肚皮舞。这个一说这个，大家肯定都马上有点印象了。 对， 它的节奏会非常的有节奏感。然后常用的，因为看这个乐器的形状，它是这种 上面宽 下 面窄，像一个女人的腰一样，就是，上面一面鼓，下面一面鼓， 所以这样的形状也就导致它打出来的声音不是直的，稍微拐一点，那种感觉。对， 你给我们来一下怎么 常用的声音有三种，一种也是低音 啊， 就是打中间， 哦， 然后第二种呢是打边上一点，就比较脆。 哎呦， 这很明显。 还有一种就比较暴力了，就是叫 slap，就是拍击。 拍击， 这个就是用手掌去拍它的鼓面中央。非常瘪的声音，所以它打出来的节奏就是非常有，反正大家一听就知道是哪个地域的感觉。 哦，那我 来一 下， 来一段，我们猜一下哪个地域。 就比如说咱们非常熟悉的咱们的维吾尔民族最常用的节奏。 节奏是音乐的灵魂哈，就没有节奏，音乐就没有办法听了。 哎， 所以今天我们把节奏啊突出出来，让我们去感受。其实小朋友就是特别多的去接触节奏，是特别有好处的。 其实那个有了节奏感以后，其实包括我们说学艺术啊，其实你不管学电影也好，学音乐也好，学美术也好，学文学也好，其实都讲究一个节奏。电影有电影的节奏啊，文学作品有文学作品的节奏。哎，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邀请到了几位行家啊，这个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他们的打击乐团。咱们的打击乐团叫雷锋，要先跟大家说，这个雷锋呢是打雷的雷， 风 是刮风的 风， 所以为什么叫这个雷锋啊？ 是这样，我们最开始在定我们乐团名字的时候呢，想了很多很多。然后呢，有一个人提出了一个建议，说叫雷锋。我们后来发现其实是非常能够涵盖我们打击乐的意义。雷呢，我们把它定义为是一种力量的象征。那风呢，象征的是速度。那力量与速度呢，实际上是打击乐带给人最直观的感觉。 还真是。 因为在很多种音乐表现形式当中，不管是比如说古典的交响乐团呀，还是咱们的民族乐团呀，还是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流行音乐或者是爵士乐队，打击乐其实更多的时候都是作为色彩乐器在出现。 对， 然后它所渲染的这个色彩呢，非常非常多的时候表现的就是力量，就是比如说它音乐进行到一定强度的时候，打击乐给音乐一个特别好的支撑。那需要有一个爆发点的时候，打击乐器在给这个音乐的爆发点一个宣泄。所以呢，力量与速度是打击乐特别特别重要的两个象征。所以呢，我们定这个雷锋的时候呢，我们就想，那就是能够表现打击乐的特点。而且呢，我们当时还有一个比较讨巧的想法，就是觉得雷锋 这个音听起来好像中国人应该都 了解，对，很熟悉的， 所以应该让大家一次都能记住。 哦， 所以呢，虽然说有的时候大家会误以为我们是 那个风 雷锋叔叔的雷锋，但实际上我们当时是出于这些想法。 没也没错，你们也是用音乐助人为乐啊，给我们带来愉悦啊。那其实说到这个打击乐，可能很多人会想到的是。打击乐嘛，架子鼓， 对 对吧？这是 鼓是最多的， 最先想到的。那所以我想问一下，接下来我问问这个我们两位，先问问帅礼，帅礼你会的打击乐都有就是哪些打击乐器啊？还是只会敲这个叫钢片？ 会的 啊， 打击乐器， 对， 其实每个打击乐手会的打击乐器都挺多的。 哦， 就是节奏嘛，对吧？ 你给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 比如咱们乐团里面都有哪些？ 对对，我们看看能不能听懂，见没见过啊？ 其实打击乐器那个专业的培训的话，它是分几大类的。 哦， 比如说是古典，古典西方的古典打击乐，一般最起码会的是马林巴琴，这是旋律乐器的。 哦，马林巴琴， 对，然后。 木琴、 哦， 对，然后这种钢片琴在乐团里面是经常用到的。 哦， 然后鼓类的话是有丁音鼓， 丁音鼓， 小军鼓， 嗯， 啊，还有其他那些镲呀、三角铁，这些都是必须的。 哦，这其实都是属于打击乐器的，对吧？还有那个三角铁就是 叮， 半个小时它叮一下，然后就说哎，这钱真好挣，康半小时。 一般给你看你都没，你看你一般就这样，这个人他会用好几个，他不会只敲一个三角铁。 是吗？ 当然了，我看你是没怎么看。 来看一下，那问问仔细， 想象当中， 仔细你最擅长打哪几种打击乐啊？ 这个所擅长的呢，其实打击乐器它品种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常用乐器基本上要说五六种或者七八种都会有，因为我曾经做乐队做了非常多年，所以你就必须全面，就是因为打击乐声部它不像其他的那个其他的声部，说我就一件乐器，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但打击乐不是，就是我可能前面几小节我在打这个乐器，但是过了十几小节再过后面我就要去换别的乐器了。 对， 所以你想成为一个合格的打击乐手的话，演奏者的话，起码具备要会这些最基本要会的东西，比如说键盘类打击乐呀、鼓类打击乐呀，这些都是最基础的。 哦， 对，哎，我问问这个张科哈，就现在我们这个打击音乐会里面，一共用到了多少种打击乐器？ 对， 就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 是吗？那么多， 我们只能给您说个大概， 大概啊， 大概应该是在100多种吧， 100多种，那我们有多少个演员呢？ 我们这场演出一共是9个演员， 九个演员打100多种， 打一百多种。 哇，真的难以想象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就是打击乐一个跟其他乐器都不太一样的特点。就是打击乐器它涵盖的民族涵盖的国家太宽泛了。这个像比如说刚才我们拿的这3件乐器，可能就是一个来自于西亚，一个来自于拉丁美洲，一个来自于欧洲。然后这个如果我们再随便拿几种，可能全世界5大洲4大洋就全都包括了。 哎，我问问张科，就以前我看采访谁的时候，哎呀，就吹笙的那个老师吴彤 、 他就喜欢就是到全世界各地去搜罗各种各样的乐器，就您这100多种乐器应该也是到全世界各地去搜罗的吧？ 其实说老实话，这 100多种乐器 对于整个打击乐器家族来说，其实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还是很小 很小。因为我们如果我们一个完整的打击乐团，或者是比如说咱们国内专业的音乐学院或者乐团，谁都能轻轻松松拿出300-500种打击乐器来。 哦， 原来是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打击乐器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乐器家族。 哦，哎，但是呢，可能还会有一些人有一些误解，就觉得你刚才您说的打击乐器呢，它可能在一个乐队当中或者一场演出当中，所以就是个陪衬，或者是不能说陪衬，就是它一部分。那它单独把它拿出来能做一场音乐会，这个其实要说一说。您在2000年的时候曾经做过一场，就是号称是应该说是中国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打击音乐会，是吗？这个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其实那年我们是，应该说做了国内第一场纯打击音乐会，就是说我们这场演出所有的， 乐器全部都是属于打击乐门类， 嗯， 没有借助其他任何的，比如说钢琴啊，比如说其他的弦乐啊， 嗯， 没有借助其他任何的， 嗯， 然后这我们现在呢，实际上就是想把，我们的这个概念，能够把它延续下去， 嗯， 因为这个可能说是全世界这种只有打击乐器家族能够做到这么宽泛的，涉猎， 嗯， 哦。就是只有打击乐器才能说我单独把这个乐器拿出来以后作为一个音乐会的这个演出来， 因为打其他乐器呢它都是我叫一个乐器，这个乐器呢单指的基本上都是一件东西， 嗯， 因为打击乐呢它我们曾经这么统计过，就是它只要能发声，只要其他的乐器门类都不要它， 嗯， 都可以归到打击乐器。 我都不要它， 就比如说小提琴就专指小提琴 啊， 啊，对吧？它那个就是打击乐， 对，打击乐器， 乐器就好多好多， 啊， 对吧， 哎？那这样，我想问一下，你比如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里的这个帅礼和子细两个人，这乐器就他们两个能打出一个就是乐器来吗？就是他们两个配合， 他们就你们三个这今天来的这个乐器能有配合的吗？ 啊，就你们俩能单独配合起来， 其实我和子细我们俩带的这个乐器是可以配合起来的， 可以， 啊， 那这样您就坐在您前面这个地上，我们就，可以能听见， 能听见吗？ 真的能听见，他这个声音太大了， 哦， 他鼓声刚那打的我，他如果在上面打，估计咱这话筒都要炸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是可以的。那个张哥老师现在正坐在我们这个鼓上啊， 对，但是可能我们大家看不见他啊， 嗯，没关系，我们再给大家现场直播， 我们能让大家听到他的声音，啊， 对对对，那现在我们等于说用的是一个香鼓卡轰啊，和一个这个鼓叫那个 中东鼓 啊，我们一起配合一下，然后给我们来这么一段节奏， 好， 预备开始。你说你摊在上面，咱们是不是炸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这种节奏 哇，真的好有力量， 而且起来以后就瞬间那种异域风情就出现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咱们您说的这几个，你看这几个都好像是来自于您那个是来自于像 欧洲，这是 南美 拉丁美洲 那边， 那个是欧洲，然后这个是 中东。 那 中国打击乐有吗？ 哦，其实中国打击乐是非常非常 中国鼓啊。 我们最有名的，我们应该都记住的是，我们发掘的曾侯乙墓编钟。 对， 编钟，那这应该 可以说是世界旋律打击乐的鼻祖。 嗯， 而且据我所了解，至今都我们依靠现在的技术都没有仿制出来那个时候的技术水平。所以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古人。我们的祖先 他这么有智慧，啊， 是有多高的智慧？对， 就此曲只应天上有，就这你这很难解释，对吧？就是太深了，太深奥了，没法解释。 嗯， 哎，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介绍的是北京雷锋打击乐团的新年夜会，演出时间地点在哪儿？ 对，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啊。 我们这次春节系列音乐会呢，主要有两场， 嗯， 一场呢是在本周日2月4号， 嗯， 另外一场呢是在2月20号， 嗯， 就是我们的大年初五， 哦， 两场都是在北京国家北京的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 嗯， 好的。如果大家想要去看的去感受一场现场的打击音乐的话，欢迎您走进在2月4号和2月20号啊，走进国图。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打击乐。 想看大片没时间，想去旅游又没钱，现在福利来了！今晚演艺群会带您换个角度看世界，邀请雷锋打击乐团去看好莱坞大片，去感受拉丁节拍，去体会不一样的打击乐。 岁，京剧名角荟萃，民乐名家携手，老歌送祝福，相声笑开怀。中山音乐堂初一到元宵节精彩演出，电话65598285，登录官网微信抢票吧。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2月8日至14日登台亮相，荒诞无忌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假英雄真骗子，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艺群英会。 想看大片没时间，想去旅游又没钱，现在福利来了。今晚演艺群会带您换个角度看世界，邀请雷锋打击乐团去看好莱坞大片，去感受拉丁节拍，去体会不一样的打击乐。 北京时间20: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打击乐啊。 对， 今天我们的节目注定的非常热闹。 嗯， 然后欢迎三位嘉宾，这三位呢，哇，真的是很厉害。 对， 这随便这一动手，你觉得他们这个手上是不是有千钧力？你觉得吗？ 就反正我就听那个他们拍出来这声音，反正我是不敢惹他们的啊。 就是说他们媳妇儿啊、女朋友啊， 没，人家只打乐器，啊、除非媳妇儿叫乐器。没有，开玩笑，这个 开玩笑了。 当然，我觉得一会儿得给他们，我觉得难为难为他们。我准备随便找个东西，我准备看他们能不能撬出声来。 桌面啊！ 啊，一会儿可以。 你真想把头伸出去？ 可以考验。一下，抓紧时间请出我们的三位嘉宾、啊、 欢迎一下中国打击乐学会的理事，上海市打击乐学会的常务理事，北京雷锋打击乐艺术中心的负责人张根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时候2000年的时候， 嗯， 雷锋打击乐团就办了咱们中国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打击音乐会啊、 哎， 真的非常值得纪念。 嗯， 然后我们再欢迎一下啊，两位非常年轻的演奏员，欢迎一下彭帅礼，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欢迎帅礼。 哎，再欢迎一下李子戏，你好。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啊， 观众也可以， 观众也对， 啊、也是观 众。对，我们北京时间 APP 上面正在直播我们现场的节目啊，大家如果想看视频的话呢，也可以啊下载北京时间 APP 啊，找到演艺群英会来看我们的节目。 那刚才说到了，在2月4号的时候，将会有一场这个取名为叫《好莱坞之声到拉丁节拍》的这样一场打击乐的音乐会，所以特别想问一下，这场为什么叫好莱坞之声到这个拉丁节拍啊、它里边有什么内容啊？这个 我们在策划这场音乐会的时候呢，我们习惯于找一个主题 啊、 然后呢我们就发现了我们手里边的素材正好有一套是可以跨越美洲大陆的。 哦、 那呢有一部分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咱们所谓大片的音乐， 嗯， 比如说从刚才彭帅礼演奏了《哈利波特》， 嗯， 朱红老师非常 厉害， 一下就猜中了。 对， 一会儿再往猜一个。 比如说有哈利波特， 嗯， 比如说有零零七， 嗯， 比如说有碟中谍， 嗯， 有加勒比海盗， 哦， 都是这些里边比较著名的音乐或者说主题曲的选段， 嗯， 我们把它按照打击乐的特点，把它重新编配， 嗯， 然后编配出来适合我们来演奏的，还是原汁原味的音乐， 嗯， 但是呢， 嗯， 让它打击乐的特点完全融入到里边， 嗯， 这个呢是这场演出的一部分， 嗯， 这个好莱坞嘛，好莱坞在美国，嗯，在北美洲，然后呢我们就顺着这个美洲大陆的方向， 嗯， 从北美一路向南，先是这个跨越加勒比海， 嗯， 然后呢把这个南边这个南美洲的这一系列的比较有特点的， 嗯， 拉丁音乐都放到我们的演出当中， 嗯， 所以呢我们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主题吧， 嗯， 就是跨越美洲大陆的，从好莱坞之声到拉丁节拍， 嗯， 而且为了能够加深这个拉丁节拍的特点， 嗯， 我们在音乐会上还请了两位嘉宾， 嗯， 两位来自古巴的嘉宾， 哦， 用他们更加有特色的民族的他们民族的那个特点来加深这个拉丁节拍的这个概念。 哦， 哎，说到这个古巴，张老师，我有个问题哈，就是我们总觉得好像就是很多有一些这样的国家的人，他好像血液里面就流淌着节奏的感觉，对吧？ 嗯， 天生会舞蹈，然后天生有节奏，随便拿一东西，好像我当时就在想，他们学过吗？所以咱们 有跟他们接触过？ 对对，中国人学打击乐难吗？ 嗯， 其实 嗯。 怎么说呢，我一直觉得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民族，学起来并不难，不能说不难，就是说学起来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呢咱们看，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咱们看这些比如说拉美人啊或者非洲人啊，他们那种节奏感的特点啊， 嗯， 其实这就咱们看他的这种目光，就像他看咱们的比如说唢呐呀， 嗯， 比如说二胡啊， 对对对对， 跟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其实那个东西是 他们的传统， 他们的传统， 对， 他们的民乐， 没错， 他们的民族音乐。那我们其实就是这就是需要交流嘛， 嗯， 这个交流起来以后，就是为什么现在打击乐可以这么丰富， 嗯， 就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交流， 嗯， 就是我们吸收了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打击乐器， 嗯， 都为我们自己所用， 嗯， 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十分庞大的家族， 嗯， 对。哎，仔细说一说，就是你学乐器一开始学的就打击乐吗？ 对啊， 对，一开始学的就打击乐。 学的是那什么？ 我是学中国民族鼓出身的。 啊，民族鼓， 哦， 中国鼓， 对，包括我上的本科研究生攻读的全是中国民族打击乐。 哦， 其实中国民族打击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我给你介绍一下， 对， 就像大家可能一说民族鼓，第一个想起来就是扭秧歌， 嗯， 里边打的那个大红鼓， 嗯， 那个中国大鼓呢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嗯， 当然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民族打击乐器。 嗯， 当然我们还有排鼓，不是吃的那个，嗯，就是排列的排，打鼓的鼓， 对对， 那个鼓， 嗯。 然后呢，还有很多响器是最有中国特色的。 嗯， 哦， 啊，就比如说中国的锣， 锣 啊，就看到一个巨大个的一个锣， 嗯， 那个对，那个筛锣， 嗯， 那个的制作工艺到现在，外国人还是在只能从中国来买。 来进口 啊， 就那个鲁啊， 对，所有的都是， 几乎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全世界用的那个咱们看见那个巨大个的锣， 嗯， 几乎100%是 made in China。 对， 哦， 不管它是咱们是在哪儿看到的， 嗯， 它几乎100%是 made in China。 这个的制作工艺，他们始终到现在也是 没有攻破， 他们能做出来，但是味道就是不对， 哦， 就是 没有咱们中国的味道。 对， 这挺奇妙。 所以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各类响器。当然这各类响器现在随着作曲家们的新创作呀，也会出现很多很多优秀的作品。 嗯， 这些都融入到打击乐的这个多元化的这个大家庭里来。 嗯， 它会产生各种不同的音色， 嗯， 然后不同的需求，完， 嗯， 突然在某一个风格中又转换到了另外一种音色的风格，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哦， 非常有意思。 你多大时候开始学鼓？ 七岁。 我很奇怪，就比如说家长一般会让学钢琴，啊， 学个钢琴， 小提琴。 你当时是你自己挑中的，还是你爸？ 当时呢，这个说起来很可笑 啊， 嗯。学校的乐队呢，就是 招学生们进去吧，选乐器。当时家里也没有想法让我学个什么东西，然后呢，就是说一看乐器，二胡、笛子，各种管乐，什么笙、唢呐，然后我 还是个民族乐团 民族乐团。然后我妈一看，哎呀，这乐器都挺贵的，买副锤5块钱还可以学学吧，结果就走上了这条不归路。等到后来学专业买乐器全给找不回来了。 哦， 哎呀，这有时候父母叫无心插柳柳成荫。 对对对， 对吧？有时候人家非得学，还得看你感不感兴趣。所以给你5块钱买对锤，但你觉得有意思， 你看 是不是？ 他现在就5块钱的锤，人家打成现在成专业了。 他上研究生，对吧？ 对， 人一直研究的是中国鼓。哎，所以现在你首先你特别喜欢咱们民族的这个打击乐， 对。 然后现在你手里今天带来是中东鼓，你觉得就是中国这个打击乐跟世界的就其他国家的比起来，就是有什么相通或者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有很多节奏，也就是说，如果记谱记出来，很多节奏是就是所有的音乐都是共用的，只不过 这样，你一边说一边给我们打着说，好不好？ 一会儿让他说完了， 对，因为他是可以一边说一边讲，你。 当然，这个乐器呢，因为它太有民族特色了，它用它来演奏类似中国鼓用的这些节奏和手法。当然，中国鼓是要用锤打，就不是用手， 对， 是要拿锤。中国就是其实他们的区别在于节奏的分配，也就是同样零件都是一样的，看你怎么拼。 哎，你拿桌子打吧，比如说你给我们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同样的一个节奏，大家的演奏习惯就不一样。比如说有一个节奏叫切分，哒哒哒。 对， 可能像欧洲啊，像他们习惯就是一手一下，右左右，当然他们也有右左左的这种手法，但是在中国的鼓的演奏中，就会有一个中国鼓特带的习惯，就是在用右左左这个手法的时候，右手要再往上抬，哒哒哒，这样一个动作这个是中国鼓特用的。 还真是，他这么一抬手，还真的感觉是咱们的。 你去，所以大家，大家要去看人家演出， 测测 要看出门道来。 哎，真是！ 你先听一听。 所以打击乐非常需要大家深入的认识。大家一说打击乐就是架子鼓。其实架子鼓这个词也是不严谨的。 对，架子鼓其实是打击乐大家族里边非常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个乐器。 那我们再问问这个帅啊，帅 李， 你呢是怎么着？就当时也是因为图便宜买俩鼓槌。 我其实不是，我刚开始学的并不是打击乐，我开始学的是扬琴。 扬琴？ 哎，你还真是就是跟现在 是学扬琴 啊， 扬琴又学钢琴 啊， 然后再学到打击乐。 哦， 可能也是因为我学了扬琴，再学钢琴之后呢，打击乐就会稍微比较快 了， 比较快。 哦， 因为你像打击乐的这种西洋打击乐的键盘乐器啊，它的排列跟钢琴是一样的，所以你看五线谱啊，包括你视谱啊，就会快很多。 哦， 再加上扬琴的一些敲击方法呀， 对， 还是有一些共同点。 我觉得他学这些都是为了打击乐准备的。 后来你看他现在敲的这个就是扬琴的手法，钢琴的那个 排列， 排列， 对，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先学好扬琴以后，后来看到钢琴想敲，你知道，当当当就出来的这个， 然后就学打击乐了，是吧？ 哎，所以这个啊，我们说今天听我们几位行内人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打击乐的故事，就非常有意思的。那我们是回到我们的这个即将出现的这个演出当中啊。二月四号这一场叫好莱坞之声到拉丁节拍，那2月20号就是春节之间的那一场叫春之声。这个声啊，不是声音的声， 是 生命的， 生活的声，生命的声。 对，这个有什么讲头啊？ 其实这个春之声，您刚才讲是生命的声，生活的声。其实我们在定这个名字的时候，把它定义是生发的声， 生发， 生发。因为春天了嘛，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春天就是主生发之气。然后呢，鼓呢，绝大部分鼓又都是木质的，而且呢，我不知道大家 春属木哈， 春属木，主生发，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那个时候过年期间，到音乐厅里边听着我们的欢欣鼓舞的鼓乐，然后呢，大家一起把春天的这股生发之气，大家一起把它 挺好， 把它做出来。 明白就是、 而且刚才他有一个词用的特别好，叫欢欣鼓舞， 哎， 对不对？ 其实你看啊，古人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一定要说要遵循自然变化， 对对， 就春夏秋冬，对吧？ 嗯嗯、 到了春天，你就得往外走走、 嗯， 吸收这个春天的这个生发之气。 对， 冬天呢就在家烧窝窝， 叫藏 藏、 啊，冬天要藏。 哎、 嗯， 其实古人是非常有智慧的。那因为现代科技的发展说，咱冬天有暖气、嗯、是吧、嗯？然后那个夏天有空调。嗯、其实原来其实古人他们自然的让身体跟大自然有这种沟通交流哈， 跟节奏， 对， 自然的节奏。 而且我觉得就是春天，就是比如说刚提到春之声啊，听这个鼓，你就觉得因为春天要发芽了呀， 嗯 嗯， 你想一颗种子冲破土壤是多大力量？我记得咱们有、嗯、以前上生物课的时候， 有 啊，什么多尔牛什么，就感觉这个力量能怎么着，我记不清了哈、 嗯， 它是很需要力量的， 嗯、 所以呢，鼓呢。是代表力量， 对， 打击乐代表力量。 而且我们说以前打仗的时候叫什么，叫鸣鼓开始出击， 对，鸣鼓出击， 鸣金收兵， 收兵 啊， 对， 这个鼓其实是一种鼓舞士气。然后呢、 嗯、 春天的时候，春节的时候，我们来听一场打击乐的鼓的这样一个音乐会， 就很带劲儿。 大家去听这样音乐会，除了在欣赏音乐的同时、 嗯， 其实也是一个养生的好办法。 嗯、 哎， 对对对， 提起这要开始春天到了啊， 提气， 提生气来了啊。 对，然后那个我们让子细哈拿着鼓都带来了， 给我们来一段吧， 再我们再来一段好不好？我觉得子细特别会讲课，你发现没有？ 对，研究生，开玩笑呢。 然后我觉得他听他讲完，我觉得还挺长知识的。 嗯 啊 嗯， 子细再跟我们一边打、哦、一边讲讲吧。 先让他打一段， 打一段。 这个乐器它实在是太有代表性了。 嗯 啊，就是说它只能演奏它这个风格的东西， 就中东的这种、 哎啊、 西亚的这种风格。 如果用它来演奏一些中国的东西，就非常奇怪。 哦、 嗯，首先乐器不对，音色也不对， 也不对。 好，所以那您给我们带来一段相对完整的演出、表演，好吧？这个乐曲应该是一段什么样的乐曲？介绍一下。 这个鼓其实它很少有那种严格记谱出来的东西。 哦、 它其实都是跟着感觉走的，它会有一个基础节奏。 哦， 然后以这个基础节奏来发展，就比如说基础节奏是现在，然后再丰富的， 赞！ 哎，我觉得你每次就是看完一个节目之后，你就特别想学一样东西，比如看完吉他想学吉他。哎，你今天是不是有特别想学打击乐？ 对对对对对。 哎，你觉不觉得就玩打击乐的，就是男生为主哈？ 嗯， 应该大部 分。哎，有女 生 吗？你们团里？ 其实现在真的是女子能等半半天。 哎，我是知道咱们上踩的那个红罂粟打女子打击乐。 哦，那个他们对对对， 全是女的哈。 嗯嗯嗯。你们那个 但我觉得就是不管男女，就是玩打击乐的都特别英武，你觉得吗？就特英气，很 帅气， 很帅气的感觉。 嗯，所以咱们团里有女子吧？有女子的乐手啊？ 他们是什么乐器啊？ 对。 其实我们现在都是比较平均的、 啊、 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刻意的让男的去做什么乐器，女的去做什么乐器、 啊、 那基本上就是看我们曲目声部上的要求、嗯、 啊。所以你们的比例男女比例是多少啊？ 我们好像 7吧。 不四个女的五个男的。 哦， 你看看 哇。 哎，所以你看，我们女子能抵半边天， 一半一半， 你知道？就原来你看，我们就是越上古时候，那就是哎呀，就是小家碧玉啊， 嗯、 对吧？ 嗯、 碧月羞花呀、嗯，然后慢慢随着时代发展，你说我们女的容易吗？ 是 越来越爷们儿，你知道吗？ 嗨、哎，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嗯、我们可能在这聊的时候，我们感觉打击乐它的就像这个谁子细这个，他就坐在那儿敲、 嗯。 那我们到时候现场去看现场的时候， 嗯、 我们有什么？什么样子的丰富的表演形式吗？还是说每个乐器就是坐在那里敲这样子的啊？ 嗯， 我们在我们的音乐会进行当中，至少安排了两次。 嗯， 我们台上和台下演员互动的环节。 嗯 哦，还有互动啊？ 有互动，因为其实打乐器嘛，我刚才说了，就是只一切能发生的，没有归到其他乐器门类，都算打乐器。 嗯，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去看演出的时候，都会自己带着自己的打击乐器去，就是一双手嘛。 对。 所以呢，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会安排这样的环节，然后现场不管学没学过、见没见过，都可以。 跟我们一块儿玩， 跟我们一起玩， 你教教我俩呗，就是你不就是手痒吗？ 我手痒、 来吧来吧，教我们点呗，就你们在现场怎么互动的，是不是？ 这个现场的互动让他们咱保密一下，咱就现学一下、 先学一个节奏呗。 我能敲你那鼓吗？ 你算了，你敲不动。 我能敲动，我怎么敲不动？ 是吗？ 我死皮活保命敲。 那让谁教？ 我们请彭帅礼吧。 好，彭帅礼给我们教一个节奏，来。 我们 挺重 帅礼，给我们先教个节奏。 我们现在敲不同的节奏吧。 敲不同的节奏。 先敲简单的。 好。 八分音符好了。 八分音。啊，这简单。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啊。 好。 你不敲鼓吗？ 啊，对啊，好。 然后那边可以出16分音符。 好。 快一倍。 快一倍。 啊。然后两个人一起。合起来， 预备，咱们预备， 你四我，我十六啊，来来，各位，我这个节奏不准， 简单，我们可以简单点，就是敲后十六吧， 好， 你这叫简单点啊， 听不懂， 大大大大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大大大大大大。 哎，你这样子真的是一点都不不是你一点都不英气，你看人家挺腰板都挺直的， 我这跟个偷鼓的， 你一个偷鼓的似的，拿嘎着我夹着你的。 哎，我觉得刚才你我试一试你这个声音啊，敲不同的地方，哎，还真是。 对呀、你别抢人鼓啊，别带回家了啊。 哎，你这么那个刚才那个。就是我 人家一手上有力量， 自己敲我才发现啊。你比如说刚才你听到了很多碎的这个鼓声，就那种的。哎，我现在自己敲起来发现完全敲不出那个响声来，这个是要练指头的力度是吧？ 那个这个鼓其实是大家认为的，就是手鼓类乐器里面啊，可能很多人认为它是最难学的手鼓乐器之一。就是这个中东鼓，因为它对左手的这个技巧要求是非常高的。 对，它左手好灵活，刚才你看见没有？就哇，那个手简直 这个手指头 看不清的。 我敲着，而且是离着麦克风很近，敲不出它那个响声。 对啊，它声音好大。 对对对对。 毕竟人家学了那么多年，就一直在练手的力量啊。 这个乐器从我开始练到我敢拿它上台演出，我练了一年。我练了一年，而且每天都在去做，当时我都觉得真的好难， 是吧？ 对，而且它左手有不同的形式，打击乐器但虽然是相对其他乐器来说好上手，因为只要有手就能 就能打， 谁 出事儿 两下嘛， 对对对对对。 但是真的要把它研究的非常透彻，那就是一件非常困难，就是。我们行内人都说是越学越害怕的一个专业 哦， 因为你每天都在接触新东西。 说那个节奏，哎呀，他怎么能记清那么多节奏？你看原，我觉得记谱就我不是很懂啊。我觉得记谱会比记住只有节奏的要容易一点。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有小孩子真的想学这个打击乐的话，入门应该怎么入啊？这个我们让张老师给介绍一下啊。比如说先学什么乐器，如果要接触打击乐的话啊， 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没有一定之规的。你看比如说我们三个人 啊， 刚才大概聊了一下，每一个人入门的乐器都不一样。 对 啊， 您 没 问您呢，您怎么入门的？ 我最开始学的时候其实是学的马林巴琴。 Oh. 就是说这个他是这个旋律乐器家族的一个小兄弟，然后那个是旋律乐器家族里边最重要的一个乐器，就是马林巴琴。我最开始入门打击乐的时候是学的这个 马林巴琴。 所以这个没有一定之规，因为现在呢大家获取资讯啊，获取这个信息的来源非常多。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小朋友完全可以让他先看，先去接触， 对， 先去听， 先 去对这些都有一个泛泛的了解以后，然后不妨让他自己来决定他对哪个更开始。但是现在这些年发展比较快的呢是架子鼓，是比较多的，在 在使用当中，就是有很多小朋友他一开始学的时候学的是那个， 嗯， 因为这个东西呢，像刚才朱红老师说的， 帅气嘛， 啊，很帅气， 对， 不管男女往那儿一坐， 对， 只要他敲好了以后是很英武的一件事， 对， 这个是。现在接触的非常多的， 马上就可以组乐队了。 没嗨，你光一架子鼓组什么乐队，你要真学会打。 就因为他如果喜欢这种就是乐队的，嗯，因为现在大多数呈现出来年轻的这个乐团就乐队啊， 一定要有个架子鼓。 他有个架子鼓对吧？有贝斯，他现代音乐，他就会对小孩有更多的冲击，所以他可能就是包括大人，他对于好多这种就是打击乐都不是很了解，嗯，对吧？ 哎，那我们这场演出的时候，除了因为要二月四号要演这个从好莱坞到拉丁，这个节拍等等的，那比如说好莱坞的影视的时候，我们是有现场比如说有影视呈现吗，还是怎么样子的，在整个呈现方式上， 啊， 我看你舞台上两个大屏幕， 嗯，对对对， 嗯， 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好的对这个电影有一个回忆， 嗯， 所以我们现场的时候会按照我们演奏的曲目， 嗯， 把所有的音乐都配上那个电影的，画面，呈现在我们舞台的后边。 嗯， 哦， 好的，哎，咱别忘了说，咱们节目今天有奖品啊！ 哦， 今天雷锋打击团过来了， 对对对， 还带了票。 哎，对， 对，就今天说这么热闹，对吧？ 嗯， 除了这四张以外，您就得自己买了。啊，本节目奖品呢是由北京雷锋打击团提供的，从好莱坞之声到拉丁节拍打击乐大屏幕视听音乐会门票四张。 嗯， 有两位朋友可以获得。 对， 演出时间是二月四号，也就本周日。 嗯， 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雷。风打击乐团用打击乐器的独特魅力带您跨越美洲大陆， 嗯， 大家呢关注我们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然后数字876，然后在后台留言，比如说留言雷锋打击乐团加上您想看这个戏， 嗯， 加上您的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 嗯，哎，其实呢 还有一个奖品 啊，对，还有一个奖品啊，是本节目奖品是由春节联欢晚饭提供的演出门票四张，一场京味十足的爱心贺岁喜剧，2月9号到3月4号北京西区剧场爆笑上演春节联欢晚饭，让您的春节欢乐不一样啊。 嗯， 那我们今天三位老师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其实也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在打击乐，就是打击乐团当中啊， 嗯， 比如说中国原生的这种打击乐器它占的比重多吗？还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很多的融合，已经说很难去比如说去分出来， 去分开说， 啊， 哎，这是哪个国家呢？ 其实现在真的是一个融合的时代 啊， 音乐形式，音乐形式都在融合，何况这些乐器。 嗯， 其实刚才像子细说的，用这个乐器很难演奏出中国的感觉，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太有代表性，太有那个地域风情代表性的音色。 嗯， 所以呢，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音乐已经没有那么清晰的，风格呀，啊，或者民族的界限， 嗯， 那乐器也都放在一起， 嗯， 所以呢，现在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就叫世界打击乐， 嗯， 世界打击乐 就叫世界打击乐，因为它已经分不出来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了， 嗯， 那我们不管，我们就把它都放在一起，就是世界打击乐。 哦， 好， 嗯，那打击乐团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击乐团在世界上范围内多吗？嗯， 打击乐团现在是非常非常多的， 嗯， 因为打击乐呢，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年轻的发展的， 嗯， 乐器门类， 嗯， 但是呢，正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它有自己那么多的特点， 嗯， 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打击乐团来做自己喜欢的音乐， 嗯， 然后打击乐团呢也有现在也有几种比较明显的分类， 嗯， 我们现在演奏的是一种比较综合的打击乐团， 嗯， 就是说不管它是哪儿的乐器， 嗯， 只要是我们的音乐需要， 嗯， 马上都拿来用。 对 啊，这是我们比较综合的。然后还有一些呢，是相对来说没那么综合，比如说， 嗯， 有专门手鼓类的， 嗯， 这可能以非洲的音乐为主， 嗯， 可能有专门行进打击乐团， 嗯， 那可能还有像我们中国的，比如说我们的安塞腰鼓啊， 嗯， 其实也是一种打击乐团的表现形式， 嗯， 那些呢，都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单纯的一种特色，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综合的乐团。 嗯，好 的，我们最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北京雷锋打击乐团的两场演出的时间和地点，请张哥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第一场呢从好莱坞之声到拉丁节拍呢是2月4号， 晚上10:30。 嗯， 我们第二场呢是2月20号、 嗯、 大年初五的下午2:30，春之声雷锋打击乐团新春音乐会。 嗯， 地点呢都是在国家图书馆艺术中心音乐厅。 嗯，好的。